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8月30号星期日嘅晚上，咁有我爆食啦，同埋唐水外当中，大家好， 你好。 喂，今日阿 Sam 唔喺度，佢讲功课。嗱，上个礼拜我哋咪讲， 继续讲资爆， 系啊，资爆啦。喂，之前咧咪我哋嗰集咪讲话呢个共产党吓令到即系啲股灾吓又再重演啦，咁但系又唔股灾得晒吓，即系星期一、星期二跌完之后咧，星期三、四开始又个市又升翻，咁做最尾冇话去回复翻原本水平啦，但系都我见到个势都唔系比想象中咁差。 即都唔系直插啊，唔系直插到底啊！ 即都唔系比预期中话喂股灾啊，冧一两个礼拜啊咁先升翻，又唔系、啊，即都系个势都系大跌大起咁嘅迹象、啊，即系好唔稳定、啊。即我听开大香港早晨，即阿皇上话喂，即你估唔到个市系点样走，即系真系估唔到。即你当啲即啲人去谂话或者系澳洲嘅评论话啊，都系个市会跌啦咁样样，咁跟住嗰日又升翻。即系你估佢唔到，即系仲劲过食神。讲翻啦，琴晚即系星期五晚，美股都系跌咗0.06% 啫，咁其实都唔算话系太大。咁我谂对听日开市澳洲嚟讲都唔会有太大影响啦。咁但系都好睇中国做法啦，即系唔好再有啲即系不利好因素啊，咁搞到即系澳洲呢啲即系小国又要 suffer 啦，我哋呢班蚁民又要去 suffer 啦。 其实恒指都跌咗唔少噶咯噃，由29,000-28,000跌到而家21,000， 咪应验咗咯，咪占中嘛吓，呢、这个政府即系呢个嘅施政报告唔过，咁咪吓，咁咪跌咯，咪而家应验咗咯。但系你赖唔赖到占中啊？我觉得冇同占中完全冇关系，反而就同呢个强国有关啊嘛，咁先至兴啊嘛。 嗯， 即系我觉得而家其实俾啲人睇到咯，即系你净系为搵钱看嘅。而家吓，你譬如话就算有反对声音吓、啊，即系呢啲强势政府夹硬压落嚟 ，OK， 即系你个经济亦都唔会话特别好啊。即系而家慢慢嘅浮现咧，我哋之前去讲过话，无论系资爆啊，或者系中国共产党嘅末日，即系可能喺我哋有生之年有机会睇到啊，咁样即系呢啲嘢一路咁样去慢慢嘅冒起咯。 我哋话系 beginning of the end 啊嘛，咁起码呢个系制度上啦，唔知系咪共产党嘅 beginning 啦，但系过去嘅行使紧嘅管治嘅方式、管理嘅方式，成个制度肯定系已经去到呢个尾声噶啦。 你都睇过唔少分析喎、啊，唐水。 其实唔系好多嘅， 系嘛？ 大概睇过啲名家咁样啦，即系一个概览咁样啦。譬如澳洲嗰啲分析又睇过啦，咁当然仲有香港嘅萧山啦、 啊。哇，萧山都听唔系啊嘛， 知名网友啊，萧 山，你听知名网友，你有冇睇佢嗰只388啊？ 啊，冇睇喎。 我唔知道，我乱噏，我都唔知系咪388。我就记得佢有个 number， 啲人成日上网喺度讲佢净系跌几多啊，咁样喺度庆祝啊，咁但系即系我知道，即系知道呢度都唔系佢嘅，都系佢个仔嘅啫，咁所以都不断评论咁多啦。 其实唔系香港，因为你睇到香港嘅情况，即系嗰啲其实都有啲几负面嘅评论嘅。咁啊，萧若元系其中一个啦。咁另外有啲，譬如你东方有啲都唱到好差嘅，跟住楼市又开始跌啦，咁跟住香港嗰、那个，我唔知有睇传媒啦，或者睇 Facebook 啦，似乎嗰个气氛都系几差，咁可能唔系嘅，可能街上边我哋又唔系香港，唔知嘅，但系如果我听啊知名网民讲咧，就系、是、即系佢就讲到系完结噶啦，呢个几乎系即系好灰啊。讲到 嗱，我对佢嘅政治取向，我不便评论啦吓，知我费事讲私怨啦。但系即系譬如话佢对即系呢个经济或者系大陆呢个嘅经济前景，佢有啲咩睇法？即管你讲嚟听下。 佢就差唔多讲咗成两集，即系上个礼拜佢一个礼拜做两集节目，佢两集都有讲啦，计计计埋埋讲咗足足一集嘅呢样嘢。 喂，讲个总结嚟听下，唔讲唔听佢。 咁佢摆咗好多图表出嚟啦，就系、是、诶、中国外债几多啊，外债点样产生啊，由朱镕基嗰阵时开始诶、流落咩遗训啊咁样，佢分析都好详尽嘅，即系大家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听下，咁但系咁佢亦都混入咗好多佢自己嘅价值判断啦，咁呢个系佢嘅风格啦，咁如果都我明白。做網台節目呢係無可避免㗎啦。咁其實點解會講呢樣嘢呢？因為撇除嗰啲技術性嘅嘢唔講啦，嗰啲價值判斷呢其實係幾有趣㗎。咁其實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如果呢個節目嘅聽眾，大家可以比較一下，譬如我哋嘅睇法同埋佢嘅睇法，同一個技術上嘅嘢，其實可以大家從唔同嘅價值觀出發呢，可以比較到，譬如我哋呢啲咁嘅人。离地嘅真正外国人咧，离地嘅外国人咧，同埋一个讲普世价值嘅大陆人咧，喺香港生活嘅大陆人咧，即系佢哋，即系大家嘅睇法可以系几唔同啊！嗰个价值取向。 佢重点系咩先？佢讲两集啦，佢讲成个，佢想讲成个钟啊，俾拎晒图表出嚟吓，咁佢个分析，咁佢个结论系咩？ 其实如果俾我讲咧，就一句讲晒噶啦。所以佢系名嘴咧都有原因嘅，佢可以讲咗两集，即系俾我讲就讲晒，就系、是、一句讲晒就系、是、佢，即系话中国过去嗰十年系一个泡沫咯。而家泡沫爆破啦，所以就玩就扑街啦，就咁、是、咯。 咁我想唔想讲一集啊？想讲两集啊？咁一出嚟，喂，点啊？评论下中国经济啊？喂，泡沫咯，PK 咯，咁咪讲完咯。 基本上系咁，佢基本上就系两句讲完噶啦。 佢点解会咁样讲先？ 佢咁佢咪细说从头咯，由中国经济起飞咁滞啦，由朱镕基时代开始讲点样泡沫点样形成啊？咁跟住而家點樣爆破啊咁樣咯，咁其實好簡單啫，就話朱鎔基時代開始，或者甚至乎更早之前開始，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咁跟住咧就由呢個出口帶動經濟，尤其是輕工業，咁去到大概2000年嘅中葉島，就轉為呢、這個內部投資基建去帶動中國嘅經濟發展啦。一個 即係起鬼城啦。 起鬼城，起桥、起路嗰啲啦，由地方政府带头啦。咁当然一个主要嘅一个 contributors 就系因为金融海啸啦，这个量化宽松啦，造成国际有好多资金啦。咁当你啲资金有好多资金会好自然咁样流入中国，因为当时嘅中国系仲喺一个上升嘅情况嘛。咁你梗系会搵呢个投资机会㗎啦。加上佢哋咁肯去起鬼城，梗係走埋去搵钱啦。咁去到一个情况就係话，佢根据佢所讲呢，就係两蚊嘅货币增长先係去到带到一蚊嘅 GDP 嘅。 其实 GDP 点计㗎 ?GDP 其实好简单嘅。好简单就係其实你个 transaction 㗎嘛。即係话你使一蚊，咁咪一蚊 GDP。就係咁簡單，即係你嗰個 transaction 嘅總和咋嘛。佢主要個經濟有分三部分啦，有投資啦，咁中國嗰方面主要就係講緊政府帶頭嘅地方政府帶頭嘅基建投資啦，咁另外就係出口啦，第三就係內部消費啦。出口嘅情況呢，就係、是、即係好多廠已經搬離去離開中國啦。 咁就係我喺東莞啊、深圳啲廠已經廠房已經唔再喺嗰度啦。 冇错啦，好多搬去孟加拉呀嗰啲咁样啦。咁有啲甚至搬返，如果大家有睇新有留意开嘅，好多厂甚至搬返去，譬如美国嘅厂会搬返美国啊，日本嘅厂有Hitachi 啊、苹果啊嗰啲，苹果又经过系 Foxconn 啊，都相继离开中国啦。咁当然人工嘅价格系主要原因啦，因为佢嗰个人即系所谓嘅嗰个人口红利系嘛，同埋佢嗰个路易士拐点啊系嘛。咁样 唔食呢啲 嘢，去即系再冇农村嘅人口去增加啦，即系简单啲讲，工资上升啦，但系亦都唔可以漠视一点，就系话其实由金融海啸开始之后，美国嘅国策系引入翻工业翻美国。如果人工贵嘅可以用高科技同埋机械人取代，咁佢搞咗七年咯呢样嘢，由金融海啸开始，啲厂陆陆续续搬走，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 唔同嘅廠，你都會去不斷咁去尋覓一啲更加會便宜，或者係因為而家你講咩講 globalization 啫嘛。你中國如果越嚟越貴嘅時候，冇去印度咯，去巴西咯，去菲律賓咯。當中國已經再唔係一個嘅便宜勞工嘅一個地方嘅時候，就好自然地佢哋會即係廠房就會流失啊，或者係會搬去其他嘅地方啦，會令到個 transaction cost 更加即係再低啲咁樣咯，好正常啊。 咁思路完全覺得除咗撲街之外咧，中國撲街之外，甚至乎會引發到輸出呢個經濟衰退啦，會帶領呢、這個全球步入經濟衰退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譬如你出口咁，而家對整個全球嚟講，呢、這個唔係一個零和，呢、這個唔係一個 loss 嚟噶嘛。咁加上中國佢而家唔係有一個債務問題嘛，即係起碼暫時唔係啦。咁佢可能遲啲即係可能有機會，當佢呢個資產資不抵債嘅時候，佢當然會個經濟體系會進一步收縮啦。但起碼出口呢方面，佢啲廠房係去咗第二個地方㗎嘛。 我諗你意思係咪即係話廠房搬嚟咗中國，唔代表個物件嘅交換率係減少咗嘛？即係只不過係講緊呢啲貨物唔會係喺中國出口啫嘛。 系啊，对个世界冇影响。 对成个世界嗰个运行系冇影响嘅，太阳继续系东方升起嘅。 投资都系噶，当你外币，当你外汇流入去中国，跟住令到中国政府有钱去做呢个基建投资，咁而家呢啲外币走啦，人民币跌啦，咁但系呢啲钱仲喺度，咁呢啲钱会好多一大橛，首先会翻去变成翻美元资产啦，咁跟住佢会再去揾其他嘅出路去做第啲嘢噶嘛。 而家听落去个样就好似即系你玩完一铺牌，你洗牌咁咯，即系你洗牌譬如话你从头再嚟过，或者系即系揾一个新嘅方式去生活过咁样咯。 绝对系啦，系啊，洗牌啦，当然中间会有震荡噶啦。咁另外就系、是、内部消费，咁呢个比较复杂啦，呢个就要讲翻。佢內部好多原因，社會制度啊，各方面嘅嘢啦，咁產業升級啊，各方面嘅嘢啦，有一樣嘢就真嘅，當你嗰個投資基建投資減少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到啲第三世界國家啊，同埋一啲出口資源俾中國嘅國家咯， 即係 AKA 即係好似澳洲啦。其實我覺得，即係我覺得老蕭係講錯咗嘅。老蕭唔係講中國經濟係一個泡沫，呢個係阿媽兩嘢個都知嘅。咁但係佢講 PK 呢樣嘢咧，我相信唔係中國 PK， 係嗰啲呢啲資源出口國 PK。 唔係中國就 PK 嘅啦，即係佢咧就將中國嘅現況咧就同90年代嘅80年代尾嘅日本。相提並論啦，當時日本人泡沫爆破啦，咁當時嘅日本人又係排隊買名牌啊嗰啲咁樣嘅，好鍾意。又係第二大嘅世界經濟體系啦，又係有好多資產泡沫啦，當時日本。咁跟住就經過咗迷失20年啦，日本。即係呢個係一個 buzzword 啦，即係一個 term 啦，咁但係我自己有少少唔同睇法嘅，對呢個所謂迷失20年嘅日本。咁但 系你唔同意老蕭講法啦？ 我唔同意日本真係咁差嘅，咁大家去日本睇下噶嘛，可以睇到日本係點樣噶嘛，同埋佢有佢內在嘅原因噶嘛，咁但係即係中國係咪會玩完咧？其實都係玩完噶啦。咁但係你話睇翻，但係你睇翻譬如澳洲有好多評論咧，佢又唔會覺得係呢個係一個好 世界末日啊嘛。 佢一個世界末日唔覺得呢個係類唔係話。一个 meltdown 嚟嘅咯。咁 点睇咧？澳洲啲人 咁佢咪觉得呢个系一个系增长7%跌翻到5%。咁呢个仲有一个超高嘅增长嚟噶嘛？即系譬如我哋而家讲紧澳洲系2%、3% 嘅嘛。喺呢个微小嘅 range 入边，如果三点几就叫做高增长啦。咁 俾翻啲数据大家啦。咁喺2010年到2014年呢段时间咧，澳洲嘅即系 GDP 都系维持喺，就好似头先唐水讲2.5%左右。咁其实邻近国家，譬如纽西兰啊，一啲类似嘅国家都系2.5% 咁样。咁所以其实讲紧即系大陆嘅呢个咁嘅5%都系一个即系正常得嚟，都系高，即系 relatively 比较高嘅。一个嘅 GDP 增长率嚟噶啦， 其实 GDP 系咩啫？就系你嗰个经济活动啫嘛。而家如果你冇一个好大嘅债务问题，你冇理由话你个经济会 会突然间去全面萎缩噶。除非即系佢真系佢嗰个制度好 rigid 嘅，佢真系佢啲资产会系大幅崩溃嘅。咁呢个亦都有可能发生嘅。坦白讲，我亦都觉得系机会都颇大嘅。但系始终你会有一个基本经济活动喺度咯。听佢嘅讲话，5% 咧就已经叫 hard landing 噶啦。咁点解情况已经好糟？如果再低啲咧，就简直系难以接受噶啦。咁点解？即系我个问题就话，点解同一个情况喺澳洲我哋讲，哇3%多我哋已经开香槟庆祝噶啦。咁但系喺中国呢样嘢，5% 都已经叫做系叫苦连天， 地狱啊， 地狱系地狱。个原因就系、是、咁，我觉得唯一个原因就系、是、根本嗰度就系一个地狱啊。 唔好明白你意思咩意思啊？ 即系其实你系要用呢个经济增长呢、這个希望同埋呢个。呢、這个消费去麻醉你嘅痛苦啊，唯一嘅解释就系咁样咯、 啊。即系你意思即系话，中国唯一一个可以令人哋觉得佢一个强国或者一个伟大强大嘅国家，就系、是、因为佢有一个咁嘅 GDP 增长率啦。 系啦，除咗佢系强国之外，你每一日嘅生活仲系有希望，你即系仲系觉得系值得生存落去嘅，你唔觉得系好痛苦，你会考虑系咪？其实你可以再分析落去嘅，点解一个地方系佢需要好高嘅经济增长呢？有啲嘅地方佢可以唔需要咁高嘅经济增长呢？咁如果譬如你社会好安定嘅，你生活得好舒适嘅，咁你嗰个经济增长咪唔需要咁高咯？咁呢样嘢唔系直接肯，唔系 directly 同你嗰个金钱同你嗰、那个有直接嘅关系噶嘛？ 是即是我有时觉得当一个国家里面的人，你譬如在北京咁样讲，成日啲人都话北京即是你呼一喺北京里面爬一次买一重，就好似一日即是一日可以对咗10支烟咁样。咁你无论经济增长有几高都好，你人民生活嘅質素冇去有到保障或者改善，或者冇一个本身连 Google 啊都去唔到嘅一个嘅地方，你去谈一个即係经济增长率有几高嘅时候，我唔觉得可以证明到呢个国家有几咁强大 喎。係啊，所以阿萧若元佢就觉得过多一两年呢，中国又会变成一个失败嘅国家啦。 佢唔会觉得中国而家本身就係一个失败嘅国家咩？ 站在我嘅角度睇，根本无论你嘅 GDP 增长有几高啦，当你呢个国家连最基本嘅空气、食水你都提供唔到，干净嘅食水你都提供唔到俾人民嘅时候，咁你本身已经系失败国家嚟㗎啦。咁佢提议中国政府要做嘅呢，就係将政府嘅资源呢或者精力呢就集中向人民提供教育啊、医疗啊呢啲咁嘅服务。哇，呢、這个我简直觉得，哇，原来即係好，即係我觉得佢讲呢笪地方呢係一个第二个星球嘅嘢嚟嘅。 譬如咁讲啦，我哋唔好讲中国先啦，即係譬如一个国家 ,ok, 佢一个人呢就去 advise 呢个国家，就係嗱，你呢个政府呢就应该将啲资源呢摆喺啲市民身上，摆喺佢哋嘅日常生活啊、衣食住行啊，即係安定啊，或者係去要照顾市民先。喂，好正常啊，係咪？因为政府本身就要咁样做啦，係咪？ 本呢个政府嘅存在目的就係提供公共服务嘛。公共服务最核心嘅就係教育医疗咋嘛。你而家睇返澳洲嗰啲财政都係㗎，使得最多钱就係教育医疗咋嘛。 我会咁睇啦，即係譬如话我对老师就冇乜私怨嘅，就只不过我就咁听呢样嘢，我就会觉得好多人就会去评论一个国家嘅强大，就係睇佢经济。就係睇佢譬如话经济增长啊，成去断定呢个国家系咪一个成功或者失败的国家啦。咁我觉得呢、這个就呢个咁嘅 factor 亦都唔全面啦，亦都我都唔觉得系好即系好片面，或者系淨系喺一个角度去睇件事啦。 因为你个国家你唔系去提供公共服务，咁你一个国家教育医疗呢啲咁嘅呢个最核心嘅嘢，咁你个政府系做咩？抌咗都得啦，咁我系炒股票啊，政府。 就譬如打个譬如啦，即系我就咁睇个 GDP， 就咁睇呢个嘅 GDP 率咁样一个世界嘅一个总览咁样啦。即系中国可能即系讲紧系七点几个 percent 啦。咁但系譬如话你印度都系七点几个 percent 嘅，其实即系印度嘅 GDP 系同中国系即系可以系并齐咁滞。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好多或者知道，即系譬如话印度可能会再过几年就会再 catch up 多啲咁样，成为另一个可以去經濟暴增嘅一個國家啦。咁我唔會覺得一個印度係一個非常之強大嘅國家啦。咁相對嚟講，調翻轉嚟講，譬如話德國咁樣，德國嘅 GDP 其實咧，即係一路都好低。譬如可能嚟緊之前依四年都係 1.6% 度。咁其實係一個好低嘅一個國家， 真係好低喎。 系啊，咁但系你话依、這个系咪一个唔好嘅国家，或者一个依、這个唔系一个令人觉得系强大国家？我唔觉得，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唔可以咁样睇，即系你都会好多嘅因素去睇翻譬如话里边人民嘅生活质素啊吓，或者系里边觉得啲人系觉得喺里边住系安全嘅，咁依个先至系代表到依个系咪一个一个好嘅国家？依个系咪一个强大国家，或者系咪一个？成功的国家咯， 当然先进国家的基数大啦， 嗯嗯， 但是问题现在都不是说它有很大的负增长嘛，只不过是增长少一点，那即是说你之前都已经是这样的嘛，你现在不是说突然间差了嘛，你不过你增长少了嘛，为什么那个 impact 会这么大呢？因为那里本身就是地狱鬼国之外，是 它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依赖 了。系冇其他解释嘅。 咁但系即系你 PK 得嚟，我唔觉得系即系大陆 PK 啦，只不过系即系头先都讲过啦，即系第三，即系呢个嘅资源出口国 PK 啦。咁澳洲就系正正一个例子啦。喂，咁我睇翻咧，我近排新闻咧都有好两边嘅分析喎，即系一边就话即系最近澳洲嘅譬如话楼市呢个嘅拍卖嘅个 clearance rate 啦，咁其实呢样嘢就系证明究竟即系个楼市仲系咪一个好热辣辣嘅市场啦。咁近排咧系即系有一边嘅新闻就话咧跌咗，即系楼宇嘅 clearance rate 系跌咗成大概一成啊，整整一成，咁就indicate 到咧，喂，即系大陸嘅經濟衰退咧，就令到即系都影響到澳洲嘅房市啊，啲人都會咁樣咁嘅分析。咁另一邊商咧，喂，上個禮拜有一個新嘅樓盤出嚟喺醒，喂，一日朝頭早晨早流流就見到條人龍，哇，跟住一日唔夠幾個鐘又買曬嗰啲樓。 都係喎 ，Green Square 啊嘛， 樓花啫嘛嚇，但係你見到報紙賣。有一幅相就係你見到成行人龍都係黑頭髮白黑頭髮黃皮膚嘅，咁我唔知道嚇、啊，用中國人嘅分析，黑頭髮黃皮膚就係大陸人啦，係咪先？咁所以你見到都仲有好多大陸人買樓啊，個市都唔係比上咗咁差啫，啲大陸啲錢都仲係流緊出嚟啊。 其實而家都大概都未知喎，嗰個情況係點？你而家大陸咁多走資啦，有可能係嗰度係會係一個 factor 嚟澳洲房地產。几快会干呢嗰条水真係冇人知喎。 咁样睇啦，嗱，我哋头先喺度批评啊，我哋唔系批评啊老萧嘅言论，我哋唔同意。 对， 即 批评。 係啦，我哋唔同意佢嘅言论、啊、即係佢 define 呢个国家强唔强大，用呢、這个就咁纯用呢个经济嘅角度去睇。 係、啊、我哋唔系冇唔同意佢技术上嘅分析啊，只不过系一个价值嘅。 我哋用唔同嘅角度睇件事啦。 指出有第二个方法睇 嘅。系啦，喂，咁但系就咁啦，嗱，我哋作为资源出口国，咁其实我哋就 PK 噶啦，系咪先？咁但系我哋系啦，我哋已经 PK 紧啦。咁你就咁睇澳币啊，你都知啦。OK， 近排嗱，我最记得咧，我哋几咁十几集之前咧，我哋去预测过吓、啊、澳洲，即系我可能2015年嘅年头，我哋咧预测过咧澳币咧会跌到落去五嘅咁样。咁嗰阵时都系话，其实一个好夸张个 statement 嚟嘅，我哋会预测系即系澳洲。有几 PK 咧，就 PK 到咧，澳洲到对港元咧，就可能去跌到翻5蚊啦，咁样由最初嘅8.几蚊吓，八个几跌到落5蚊咁样，一个好大嘅跌幅嚟嘅。你谂下嘅话，咁但系咧，喂，我近排睇翻，喂，真系，其实以排已经系跌到5.5咯，其实离五不远咯。 系啊，咁我唔知我哋嘅 Prime Minister 有咩政策啊，或者我哋 Treasurer 有咩政策去面对呢个一连串嘅国际。 國際金融事件咧？ 你用翻老蕭嘅睇法啦 ，OK？ 一個政府應該去睇翻，即係 focus 翻下一啲民生嘅基建或者係性啊，去支持翻個經濟啦，係咪先？好明顯。喂，咁但係好似我哋個偉大總理或者用阿 Sam 嘅角度嚟，佢首相嚇呢個嘅 Tony Abbott 嚇、啊、做緊啲咩咧？ 佢好似都幾 focus 喺民生啊嗰方面喎，人哋 點樣 focus 啊？ 當日當呢個欺債危機同埋呢個 A 股暴跌嘅開頭嘅時候咧，有記者問佢話呢樣嘢會唔會影響到澳洲啊？佢話我哋只要處理好我哋嘅超級市場嘅 grocery code。咁咧就我哋就唔會有好似外國嘅金融問題㗎啦，咁樣喎、 哦。俾啲 background 大家啦，其實呢件事咧就係發生喺大概七月到呢個嘅時間嘅。咁基本上嗰陣時發生咩事咧？就係、是、Tony Abbott 咧有一個 trip 啦，就去一間我哋一個好大型嘅超級市場，連 Woolworth 嘅呢個地方去我唔知道剪彩啊，或者係去宣傳呢個嘅或者呢個 grocery 曲真係佢宣傳咧，即係譬如話超級市場咧，要做好一個生果同埋蔬菜或者食品嘅一啲個好好嘅管理系統啦咁樣。咁佢就去依間咁嘅超級市場度去推銷依個咁嘅概念或者係去搏咪咁樣啦。咁咧你好容易睇到嘅，點解咧？即、就、係、是、因為好似頭先同佢咁講啦，當一個記者去問佢啊，你覺得依、這個嗰陣時仲未有中國依個咁嘅經濟問題？ 有啦，咪開始 A 股跌啦嗰陣時。 係開始 A 股跌啊？咁啊，總之就係因為嗰陣時最 hit 就係講緊希臘嘅咁樣，咁咧記者就問佢：喂，你對希臘經濟問題澳洲作為一個國家，你會應該係點樣處理咧？咁樣，我唔知佢係咪咧背稿背得太犀利咧？佢答翻同一個答案喎，佢就答翻啊，我哋應該咧做好超級市場咧呢、這個嘅係啦，即係林瑞麟上身啊，即係標同標上身，跟住就同傳媒講就話，只要咧澳洲咧做好佢超級市場裏面咧一啲嘅食品或者係日用品嘅系統管理咧，就澳洲嘅經濟就自然會好啦。嗱，我得有兩個結論嘅啫，一個咧就係、是、佢真係覺得嚇、啊、一個只要澳洲做好佢超級市場嘅食品嗰啲即係啲 grocery code 依樣嘢。因為或者即係就會令澳洲經濟有幫助。第二，佢就真係一條人肉錄音機，即係兩樣嘢，即係話佢兩個都係廢。OK， 你再去睇下佢依排佢最主要係咩咧？佢就係要或者話佢要去解決依、這個即係同性婚姻合法化依樣嘢，要推去依個嘅全民公投咁樣。咁呢樣嘢亦都唔話，我唔覺得呢樣嘢係即係作為一個澳洲人嚟講係一個市民最關心嘅，或者係影響佢日常生活嘅一個嘅最大嘅一個嘅議題咯。佢唔去做一啲經濟議題，咁佢就去專係做一啲咁嘅奇奇怪怪嘅嘢。 咁最新近咧就係琴日喎，琴日佢一手炮製嘅呢、這個有一個機構咧就係、是、叫做 Australian Border Force 喎，係一個 乜差嚟噶 ？Border 即係指我哋嘅 邊境啦， 即係呢個機構咧就係、是、由佢成立嘅，就係、是、我諗聽個名字大家都估到大概應該係保護我哋嘅邊境嘛，但係佢咧就唔喺邊境運作嘅，佢哋琴日咧星期六咧就計劃咗個計劃咧，就直踩個墨爾本嘅市中心咧去嗰度。向呢個途人咧嗰度check 佢哋嘅 visa 喎、 哦。嗱，即係如果用翻一個香港嘅方式去講，就係話喂細路身份證，即係查身份證咁解啦。 但我哋冇身份證嘅喎。 咪就係咯，即係嗱，個問題就係、是、 違反人 權 嘅，我哋冇嘅喎。 个问题就系咁样，澳洲 咧，我哋讲普世价值 嘅，系啦，澳洲冇身份证噶嘛，澳洲咧通常就系用两样嘢嘅啫，一系咧就系 passport 啦，一系就系车，咁你唔会周街带 passport 噶嘛，咁咧第二个即系最主要嘅ID 咧就系车牌啦 ，OK， 咁通常都系你要去证明你嘅身份咧，都系用你嘅车牌就得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就你见到我即系依班咁嘅 Australian Border Force 咧就计划啦，就走去墨尔本嘅市中心咧就去问人查 visa 喎，咁我个问题即刻谂到一样嘢就系话，佢凭乜嘢去断定你系要需要被查？嗱，你话香港 ，OK， 你要 只要你样衰衰，眼脚下， 金头发， 金毛食烟，纹身一定黑社会啦，系咪先？咁咪查你身份证， 一系着住件热狗 T 恤， 系嘛？系啦，又或者热狗 T 恤就跟住你尾啊咁样，即系呢啲 indicator 嚟啊嘛呢啲。咁但系咧，喂，你澳洲嗱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嘅国家 ，OK， 你去。你用凭乜嘢嘅观点角度去界定呢个人需唔需要去查 visa 呢？咁你问我，我就作为一个香港人嘅时候，我会觉得，喂，你咪好明显会针对住啲阿拉伯人啊，或者喺包头啊吓，或者你见到即系一睇下知，伊朗咁嘅样嘅，一定系恐怖，一定有机会恐怖分子啊，即刻查 visa。 我同点查得噶？我真系唔知佢点查。 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喂。澳洲有勁多呢啲咁嘅勁多唔同國家嘅人嚇，係、澳洲公民嚟嘅喎。喂，我啊，就如果就咁俾你問我，喂查 visa， 我第一反應話你當我咩啊？你明我意思啊？即係我會極度覺得係你侵犯緊我，或者係你傷害緊我嘅尊嚴喎。即係同埋另一樣嘢就是、就算我真係一個旅客或者我唔係公民啊，我唔會即係隨街會帶到嗰個 visa 俾你睇嘅喎。 其实主要问题除咗扰民之外咧，咁呢件事结果系冇发生到啦，因为引嚟咗极大嘅反响，同埋都几大嘅示威啊。 当都知道呢件事时候，都墨尔本嘅市中心一个最著名嘅 Flinders Street 呢条嘅大街里边咧，都有成个几百人嘅市民咧去或者系团体咧去投诉或者系去有示威嘅行动啦。咁你都迫使呢个行动系取消咗。 系啦，咁其实但系我哋最主要想讲咧，就系其实你而家睇得出我哋嘅政府咧，由阿博特领导嘅现任政府咧，系坚决唔做任何嘢嘅。自从 stop the boat 之后咧，就冇做过任何嘢啦，就坚决佢哋唯一要做嘅嘢就系引起恐慌，引起 坚决唔做实事。喂，你但嗱，譬如咁讲啦，唐叔，你觉得 Tony Abbott 今次做呢个决定，但佢当然佢而家佢解话就系佢呢个系一个一个错误啦，或者一个误会啦。咁但系你觉得佢原本个 idea 系想做啲咩出嚟？想俾啲咩人睇咧？ 好多人俾好多人睇嘅。第一就系佢以为佢觉得呢个系绝世好桥啦。咁第一就系团结啲邮交啦。哇，好捻强劲喎！我哋个政府。好强硬喎、哦，哇又打啲伊斯兰喎、哦，劲喎咁样啦，呢、這个第一个层次啦，系咪？第二个即系呢个系忠实基本盘团结咗先啦。第二个层次就系喺社会广泛嘅社会引起一种恐慌。哇，你个国家好危险，而家个国家好危险、哦，不过唔紧要，有我保护你哋咁样啦。呢、這个就第二个层次啦，引起广泛嘅社会恐慌啦。咁再下一成一个隐藏住嘅后著，即係有机会发生嘅就係、是、咦、引呢个反对党出嚟就反对佢，咁跟住佢就会再嚟就话你睇佢几软弱，我唔同啊，我呢啲系强硬㗎、啊、嘛，你知唔知啊，咁样。 即係我譬如头先你话佢。即个第一个 target 系譬如话对啲友交咁样，但系我觉得譬如话对班友交嚟讲，佢哋注重嘅当然系经济啦，唔系咩？佢点会去注重一啲佢见唔到嘅一啲嘅恐怖势力咧？你明唔明先？即系我作为一个澳洲人喺呢度嘅，或者近呢排呢几个月咧，我唔系好觉得即系恐怖袭击系一个最大嘅 threat 喎，对我嘅生活嚟讲。 即係如果你識得注重經濟，你就未至於係油膠咯， 係嘛？ 有好多係真係好膠㗎。 喂，咁我咁睇啦，即係就咁睇依個Tony Abbott 或者係 Joe Hockey 依兩條蛋散，啲近排處事嘅方式或者對傳媒嘅一啲嘅反應嘅時候，我覺得真係好似一個人喎。你估係邊個？ 邊個咧？ 就係、是、我哋偉大嘅689呢個嘅特首啦。喂，專唔做實事喎，專做 seven 事喎，呢個人。哦、即係當 都唔係嘅，都唔係，可能係曾蔭權嘅積極不干預啫。佢哋都 你睇下嗱，香港鉛水依單嘢嚇，我唔評論啦。我哋係住喺澳洲嚇、啊，我唔知道即係可能我哋太 可能香港人真係唔係好關心呢件事。 喂，你飲啲水入邊有重金屬？ 睇乜春一驗東江水啦？ 飲水第一件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呢個嘅，即係講緊大陸呢個嘅經濟爆破對香港呢個嘅影響都唔使啦，我相信係咪先？是 咁但係佢经济唔睇，元水唔睇，喂佢 focus 喺黄毓民掟杯喎、哦。即係或者係佢 focus 喺呢个嘅泰国爆炸，佢会係、哎、喂你要佢要去谴责话要泰国去积极去调查返即係呢个嘅爆炸原因喎、哦。即係呢啲嘢又唔讲喎。啊即系或者系天津嘅爆炸，佢又唔多讲喎，佢就系专系做埋啲咧无无厘啦间，我唔知佢，我唔知做乜，即系系咪因为我哋个政府太无能咧？咋？ 点啊？点解我哋政府太无能？ 即系我系咪因为我哋即系系咪因为 Tony Abbott 同埋呢个嘅即系 Joe Hockey 呢班有实在太废咧？ 呢、這个肯定系呢、這个系肯定系系客观嘅事实嚟嘅。呢、这个唔系我自己主观嘅， 已经唔系主观嘅判断， 唔系我自己主观。你因为你要睇翻嗰个历史。呢个系历史新低嚟噶嘛？你要睇翻过去澳洲政府历任嘅水平系点样？历任澳洲政府各每一届嘅佢哋嘅总理，佢哋政府，佢哋推出嘅改革措施，佢嘅水平去到边度？你跟住攞翻呢个嚟比较，呢个系跳崖式嘅下跌嚟嘅。 即系嗱，我谂我哋可以吓揾一集再去评论下我哋呢个澳洲政府究竟有几废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我谂我哋想讲翻，我想讲嘅就系、是、回翻带就话，其实一个政府最重要、最主要嘅工作就系民生啫嘛。 冇错，例如歌舒曲， 最重要就系你啲。市民食得饱住得饱，经济系好，佢哋有安全，同埋佢哋有呢个嘅即系自由，佢哋可以做佢哋想做可以做到嘅嘢咁样。其实就系要咁简单啫嘛。当你一个政府唔系 focus 喺呢啲咁嘅嘢身上，头先你话讲到啦，教育啊吓、啊、医疗体系啊呢啲嘢身上嘅时候，呢个政府就系唔系做紧佢应该做嘅嘢，即系其实系可以推翻噶。 嗯。 系啊，咁我哋好啦，我哋澳作为即系我哋喺澳洲，我哋可以吓、啊，即系用我哋选票去选一个新嘅政府出嚟。当然啦，而家反对党我唔觉得 Bill Shorten 有啲乜嘢嘅即系吸引人嘅地方。OK， 即系只不过佢哋又系讲又系大力去呢个嘅推动呢个嘅同性婚姻合法化呢样嘢。对，好似对你咁样，你完全唔觉得呢样嘢系有啲咩特别嘅，同埋你觉得呢样嘢系嘥钱嘅。咁嘅时候其实系对成个国家冇好处嘅，即系只系为咗选票嘅到最尾。咁我哋吓、啊、今个礼拜讲到呢度啦，我哋下个可能可以下个礼拜讲下我哋呢个澳洲政府有几废啊。 好啊， 好啊，咁下次同大家见面，拜拜。 拜。